罗马书嘅第二十七讲，今日我哋系要讲罗马书嘅第十章九至到二十一节。嗱，今日要讲嘅又系保罗另外一句好出名嘅话，就系佢话你哋要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你就一定能够得救。嗱，呢一句话系俾好多人都有误解，好多人好多基督徒都话。我真是心里面相信，我真是口里面承认，但是究竟我们心里面相信是相信什么呢？我们口里面来到承认又是承认什么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先一些的回温，就是我们说罗马书的第九章是讲到神的主权，是神将以色列人现在暂时放在一边，是他的主权，是他的拣选。但是另一方面呢，以色列人也不可以逃避责任。第十章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无知，他们的不信。有没有见到给我们见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永远都是相辅相成。第十章我们在书一至到八节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无知在哪三方面啊？第一就是他们不认识神的属性，他们不知道神原来是无限的圣洁，有非常之高的标准，所以他们也都不明白。第二点就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知道神是有多圣洁，他的标准是多完美，我们就知道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做得到，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但这个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知道，所以他们也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耶稣基督的义披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才能够与神和好。而第三点呢，就是他们根本不认识自己的信仰。原来在旧约圣经，神一早告诉他们听，是要靠信心来到得救，不是靠他们的行为。今天我们就来到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至到第十节，俾我哋见到乜嘢先至系真正嘅信心，乜嘢先至系真正得救嘅信心。嗱，呢个就系犹太人所缺乏。嗱，你会见到喺罗马书嘅第十章九至到十节，有两个字系重复出现。第一个就系信，心里相信；第二个咧就系承认，口入边要承认，你就必得救。但系好可惜。一般的基督徒，我们都只是记得这两节的经文，就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你走去问一般的基督徒，你承不承认啊？他会说，我当然承认了。然后你问他，你承认什么啊？他就会说，他讲不出。跟住你又问他，你的心是不是真正相信？他说，我当然相信了。你又问他，你相信什么啊？他又望着你，碌大只眼，擘大个口，他也都不知道他真正心里面相信什么。但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讲什么。经文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信和承认是我们信仰当中很基本的要素，告诉我们听，我们怎样能够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怎样能够与神和好，逃避审判，逃避地狱，被神拯救出来。注意在经文里面，罗马书的第十章九至到十节，这里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你们听我讲到，你就知道我很喜欢首尾结构。首尾结构我时时话似乜嘢啊？片皮鸭，因为我就好中意食片皮鸭。若果你有五节嘅经文，第一节同埋第五节一头一尾系有连带嘅关系，第二节同埋第四节一头一尾又系有连带嘅关系，呢个系第二层。第三层呢，就系去到最中心嘅经文，第三节就系最重要嘅部分，就系好似我哋食片皮鸭。最外面那层是个包，你说个包没什么好味，但是加上一些鸭加上一些海鲜酱就很好味道，是吧？所以外面有层包。第二层呢， 是有些海鲜酱啊，有些葱花盐西啊咁样，然后中间呢，哇，嗰块片皮鸭先至是最好味，就是经文最重要的地方。有没有见到今天的经文一共是有三层？第一层啊，就是那个包，是吗？第十章九节的头，说口里承认。第十章的十节尾，又是说口里承认，一头一尾都说口里承认。中间那些葱花和那些的海鲜酱呢，第十章的九节中间的部分说心里相信，然后第十节的头亦都说要心里相信，一头一尾都相称的，这个是第二层。然后中间的部分讲什么？相信什么？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的十章九节尾。其实这里有原因，口里承认是什么？是外在。心里相信呢，是内在、啊、所以是外在，然后呢内在，然后就去到最中心的经文，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承认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如果你有一个牧师以前是个科学家，那就很多工程式在他的讲道那里。我的讲道时不时都会出一些工程式出来。罗马书的第十章九节和第十节两节的经文开始都讲到你若心里相信、啊、两节经文都说 你若心里相信，然后第九节说什么？就必得救，是吧？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若果心里相信是 A 呢，就必得救就是 B 了。然后你看看第十节一开始又是心里相信，然后就怎样？就必称义。那称义若果是 C 的话， A 又等于 C 了。所以第九节说 A 是等于 B， 第十节呢 A 是等于 C。 代数就怎样说？如果 A 等于 B，A 又等于 C， 那 B 就等于 C 了，是吗？那就是说得救就是等于称义。我们都知道得救的确是等于称义，但是有些不同的。称义是什么？是比较正面的。得救呢是比较负面。我们等阵先讲得救，我们先讲称义。我们上次都讲过了，一位无限圣洁的神，他是绝对圣洁的、啊、他的标准很高，他绝对不能够是容忍罪。就好像哈巴谷书第一章说，他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一个罪人要同神和好，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做得到，一定要披上耶稣基督的义，这样才能够是与神和好。这个就好像腓立比书的三章八节，保罗说，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咁你话得着基督咩嘢意思呀？你睇埋三章九节，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嘅义，就是因信神而来嘅义。这个就系从神而来嘅义披喺我哋嘅身上。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成为一个义人，与神和好，系要披耶稣基督嘅义喺我哋嘅身上。这个系正面嘅，因为点解呀？本来不是你的野神披在你的身上，你说是不是正面呢？那你说得救怎会是负面呢？喂，举个例子，你去游水，哇，突然间抽筋着脚，是吧？被个救生员救回你，你回到来会不会哇周围同人说，哇，你知不知道我几威啊？啊，我今天被个救生员救了我啊。是不是你威啊？不是你威，是个救生员威啫，是吗？你俾佢救返啫嘛。所以你唔好咁大声啊，呢个负面啊。是个救生员救返你，就好似神救你脱离地狱，救你脱离审判撒旦，是吗？呢个系负面。好多时我哋传福音，我哋鍾意问人哋，喂，朋友老友记，你得救咗未啊？喂，其实我哋应该调返转头嚟到问喎。喂，老友，你圣洁了没啊？哎，老友啊，你成为一个义人，你被神的义遮盖了你没啊？你应该这样来传福音、啊、为什么啊？啊，如果你说逃避地狱，那这个是负面的。 但如果你说你要越来越圣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这个是正面，所以我们不妨调翻转头来到是传福音。称义是什么？就是从神得到我们不配得到的东西，耶稣基督的义。得救呢，或者救赎呢，是神没有将我们应该得到的惩罚审判加上我们的身上高来到惩罚我们，是吗？所以称义可以讲得是神的恩典，得救或者救赎呢，是神的怜悯。称义就是得到神的祝福，救赎或者是得救就是避免从神而来的审判。所以我们真的要想想，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要正面一点，是吗？喂老友，你圣洁了没有？喂老友，你想不想成为一个义人？罗马书的十章九节和第十节都是讲到心里要相信。那你说为什么要心里相信？在箴言的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心不是我们的心脏，不是说一分钟跳七十下八十下那个心，这个是我们内心深处，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动机。一个人若果要真正得救，他一定要从他的内心深处发出一个相信、一个信心。相信什么？你看看罗马书的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暂时将口里承认不讲住，我们先讲心里相信。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看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一切都是假，完全所有我们的信仰都变成枉然。那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这么重要才得的？有四点。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证明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的一章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世上有没有人能够逃避死亡？没有人逃避死亡。你看看，是吗？你有没有见过有个人活到，就算他活到一百岁，活到一百五十岁，他始终都要死的。你有没有见过个三百岁四百岁的人不死的？没有的嘛，是吗？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才能够复活。那你说不是吧，圣经里面很多人都复活的，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个拉撒路，耶稣基督就使他起死回生，是吗？他都有复活的。但是拉撒路现在在哪里？复活了就又是死了，是吗？只有耶稣基督仍然活着，他复活了之后。所以第一点，为什么耶稣基督复活这么重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点呢，他是完成了救赎。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换句话来说，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因为表明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若果耶稣基督钉死了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复活，代表什么？他输了，没有任何人是被他救赎到，是吗？他没有征服到罪，他没有征服到死亡，他没有征服到撒旦，反而是被罪整死了他，被死亡战胜了他，撒旦赢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希望，我们所信的信仰亦都是枉然。但是若果他复活了，完成了他的工作呢，即是说证明他已经战胜了罪，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地狱，战胜了撒旦，他完成了他的工作，以致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一个义人。这个就是他的复活，证明他完成了神的工作。不单止第一点，他的复活让我们见到他的身份，第二点，他的复活让我们见到他完成了他的工作，第三点呢，他的复活让我们有重新的盼望。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要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以致我们是能够重生，我们的旧我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新我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然后我们能够被圣灵来到带领我们。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才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将来还会有永恒荣耀的身体，而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样板，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初熟的果子。所以讲了三点，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的身份，证明了他完成了天父的工作，亦都俾我哋有盼望。而第四点都好重要，证明神嘅应许被实验咗。我哋点知道啊？你睇下《使徒行传》嘅十三章三十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呢、这个就系耶稣基督复活啦。点解啊？三十二节，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应许祖宗的话很重要，是以色列人的祖宗。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应许了神对以色列人祖宗的话？就是大卫王朝的应许，就是地的应许，就是国的应许，是吧？应许尼赛亚有一日会回来掌权统治万方，到时万室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所以那些认为犹太人得救只不过是个人立场加入教会的，这班人要真的想得很清楚。经文说什么啊？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应许了祖宗的话，国的应许，地的应许。我说过地的应许，以色列人地的应许还未完全实验。因为你看看神给亚伯拉罕的版图是去到 民数记三十四章七至到九节所讲的，例如黎巴嫩、叙利亚等等的地方。 无论你看大卫的王朝、所罗门的王朝都还未实现，真真正正在地上有一个继续的王朝亦都未实现，这一切都要去到千禧年国才实现。那你说不可以上晒天堂，天堂实现咩？喂， 将来天堂是新天新地，再冇呢啲嘅国家，再冇呢啲嘅领土嚟到去实现。 而家得救嗰啲人已经系灵魂与神同在啦，喺个天堂嗰度飘下飘下，咪几好？点解要好似耶稣基督咁有个复活嘅身体啊？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有一千年嘅国度，以致我哋喺地上嚟到掌权一千年。然后同耶稣基督一起是去到天国。所以当一个人说我的确是心里相信，他是相信什么啊？就是头先我所讲同耶稣基督复活一切有关的事，是包括在我们的灵魂内心深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为我们赎罪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他征服了死亡，他征服了罪，征服了撒旦，征服了地狱，他完成了他的工作，将他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以致我们是能够与神和好，以后我们就能够被圣灵来到带领，过住圣洁的生活，而且给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就是我们将来也都会有永恒荣耀的身体。然后有一天耶稣基督是会回来在地上掌权一千年，然后同我们一起上天国去到天堂。 嗱，呢一个就系一个人话我心里相信，就系相信呢啲嘢。所以唔系净系话我心里相信就能够得救，而系相信所有同耶稣基督复活有关嘅嘢。仲未够噃，弟兄姊妹，仲有咧。啊！我头先话我暂时将口里承认放埋一边，系嘛？咁你个心里相信之后咧，你个口就要承认。你话承认乜嘢啊？喺雅各书嘅二章十九节，话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鬼魔系乜嘢啊？鬼魔系堕落嘅天使，系被神所创造嘅。是吧，天使，所有天使都是被神创造。而耶稣基督呢，太初就已经是与神同在，是吧？耶稣基督不是被造，所以当天使是被创造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见到耶稣基督，他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而死，三天复活，他们亦都相信圣经里面有关耶稣基督所有的预言。我哋头先所讲关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嘅一切事，鬼魔都一样相信。鬼魔能唔能够得救啊？鬼魔唔能够得救，点解呀？佢哋还缺少一样，就系、是、口里承认。嗱，呢、这个就正系好似新近阿洛牧师同我哋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六章、第十章都讲得很清楚，很多人都有知识，甚至是尝过天恩，但他们都不能够得救，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什么意思啊？就是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宰，你要服从他。你不单只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但是亦都是你生命中的主宰。见不见到这个分别？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是需要救赎，是吧？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不是很光彩的那个，好像是、周围浸死了被人救回，是吧？但是呢，你要服从、另外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宰，你是要服从他。这个就是我上一次跟大家说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马可的第十章，那个少年的官有没有头脑的知识啊？大把头脑的知识，是吧？尤其是对于神的律法他清楚了，但他得不得救啊？他不得救，因为最后耶稣基督叫他变卖所有的东西来到跟随自己的时候，他就悠悠愁愁地走了。他还欠缺一样，这样是什么啊？就是同神的关系，因为他跟神没有关系，他不能够是服从耶稣基督，所以他悠悠愁愁地走了。在路加福音的九章五十九节，耶稣基督叫一个人来到跟随自己，那个人说，主啊，用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在路加福音的九章六十一节，有一个人他自愿说要跟随耶稣基督、这个、但是他说，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无论是你被耶稣基督所召，或者是你自己情愿跟随他，若果你不能够承认他为你的主宰，你都不能够得救。罗马书的十四章九节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他不单止是要作活人的主，亦都是死人的主。所有已经是去世的基督徒，他都是他们的主。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心里相信是什么？所有有关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关的事，你是相信，然后呢，你是要服从他，不单止成为你的救主，亦都是你的主宰。罗马书的十章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保罗是引用了约珥书的二章三十二节。很有趣，这个主字在说旧约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的意思啊。 所以在约珥书的二章三十二节是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保罗就用了这一句话在罗马书的十章十三节来到是形容耶稣基督。这个主字是希腊文的 curios，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660次，在圣经里面救赎这个字呢出现差不多是100次。这里很有趣，保罗在这里讲什么？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因为他是用耶稣基督来代替了耶和华这个字嘛。保罗不是说耶稣就是天父，我们要搞清楚耶和华是什么？是神的名字，所以耶稣是耶和华，天父是耶和华，圣灵都是耶和华。但是耶稣不是天父，天父不是圣灵，圣灵不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的教导。经文说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很多人说哎呀我有求的，我一定得救了，是吧？但是求告主名什么意思啊？求告这个字在旧约的意思是敬拜。你看诗篇的79篇、105篇和116篇是敬拜，一个人未接受耶稣基督不能够敬拜他，所以你是要接受耶稣基督，你是要真正敬拜他，愿意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求告主名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人如其名，你求告主名就是你照住耶稣基督一切来到求。我记得我讲过有一篇道叫做到底该向父子圣灵的哪位祷告，我曾经讲过什么叫做奉主名求，记不记得啊？又是照住耶稣基督的名来求，这个是给基督徒，因为奉主名求是基督徒。求告主名呢是你未接受耶稣基督，但你愿意敬拜他，你愿意接受他。那是怎样求告主名啊？跟耶稣基督的名有关咯，就我刚才所讲，你心里面一定要相信一切有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然后呢你愿意是服从他成为你个人的主宰，不单只是救主，还是主宰，你就一定能够得救。我讲了这么久才讲了两节的经文，是吧？第九节至第十节，你们今晚呢要坐到吃晚饭的时候你们都未走得。其实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一节至到二十一节的几节经文是有一个很精彩的首尾结构。感谢神，我刚才才讲完什么叫做首尾结构，所以我不需要再解释。这个首尾结构是讲什么？一共是有五层。第一层就是讲到福音的邀请，就在罗马书的十章十一节，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谁是被神邀请啊？所有愿意信他的人。但是在这个首尾结构下半段呢的邀请呢，罗马书的十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就是讲到神话我终日向他们伸出我的双手。这个什么意思啊？他终日向以色列人伸出双手，要他们来到接受自己。所以这个是邀请，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是福音的对象。在罗马书的十章十二节至到十三节说对象是哪个啊？所有犹太人、希利尼人没有分别。而在树下面的那个首尾结构呢，福音的对象是哪个啊？罗马书的十章十九节，本来不成为神子民的，本来是无知的民，现在成为神的子民，即是说那些外邦人，是吧？又一次给我们见到这个对象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第三层呢是福音的信息，罗马书的十章十四节，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就是要福音的信息，你要给人知道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嘛，他才能够真正的接受。所以是有关福音的信息。有关福音信息的下半段的首尾结构呢，在树罗马书的十章十八节说福音是要传遍天下。有没有见到啊？都是有连带的关系。 然后第四层呢是福音的传达，经文就是说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是吧，要有人走去传福音嘛。而在下面福音的传达就是在述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可见这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是吧，你要走去传达神的话语。然后经文最中心的地方是什么？只是没有人听从福音，这个就是罗马书的十章十六节，福音被拒绝。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的最中心的经文，就是讲到为什么神将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所以如果你见到第十章的结构是怎样，一至到八节是讲到为什么以色列人不信，他们有三个问题，是吧，我讲过。而在这十一节至到二十一节呢，一个很精彩的首尾结构，最中心的经文又是给我们见到他们不接受神的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的对象是被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就成为了他们的绊脚石，所以他们最后都没有接受。所以罗马书的第十章最中心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的不信，他们的无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点，就是福音的邀请。罗马书的十章第十一节，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这里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第十六节。那你说为什么保罗要引用以赛亚书啊？他就是要引用旧约，给以色列人知道一向都是神的旨意，要外邦人都得救，凡信他的人就必得救。这个信息犹太人是很难接受，所以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甚至拒绝保罗的福音。就是一个福音信息，若果说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平等的，一样能够得救，对他们来说根本他们不会认为这个信息是从神而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高外邦人一等，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神的律法，他们有行国礼，是神选举的人民。外邦人呢，又没有神的话语，又没有行国礼，怎可能是得救才得的？所以他们绝对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信息。这一个结构下半段福音的邀请，就是在述罗马书的十章第二十节，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又是引用旧约，又是引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一节，说没有寻求神的外邦人反而得救，寻求神而且很热心的犹太人呢反而不得救。我刚才都讲了，是吧，在述罗马书的十章一至到八节，就是说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错过了机会。这个也是给我们的借镜。我上一次都讲过，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认为什么叫做得救啊？我有回教会，是吧，我有得闲上网听下道的，这些是不是真的得救啊？我们不好像以色列人那样，他们就是不认识神，以致他们不能够得救，以致他们是跟神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神现在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转向外邦人。这个就是在述罗马书的十章二十一节引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二节，神说我终日向你们伸出双手，但是你们是悖逆顶嘴的人。什么叫做悖逆啊？就是拒绝接受，所以他们最后也都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完了第一层，就是福音的邀请，第二层呢就是福音的对象。在罗马书的十章十二至到十三节经文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和罗马书第九章讲的是很不同的。罗马书第九章讲什么？是神的主权嘛，是神的拣选嘛，是神的呼召嘛，神不呼召你，你不可以相信。但是在述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二至到十三节呢，说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有没有见到刚刚是调转了的？ 第九章是神的呼召，第十章是我们求告祂的名的人就必得救。有一次给我们见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吧？圣经里面永远都是一起。保罗他知道无论新约旧约都是神的旨意，要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得救，不分种族的界限。如果在个人的立场你不去接受神的话，你就不能够得救。但是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拿先知，是吧？神叫他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他就希望有这么远时就走这么远。后来没办法，去到尼尼微死死地气跟他们讲道，然后怎么样？全城的人都相信了，但是约拿就怎么样？他就很生气很生气，甚至向神发脾气。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写照。犹太人不明白福音的对象是包括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将外邦人赶出圣殿的内院，所以他们甚至是将基督徒赶出他们的会堂。这个就正应验了耶稣基督在树约翰福音十六章一至到二节所讲。耶稣基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真是应验了，犹太人真是将基督徒赶出会堂。保罗绝对明白福音的对象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他每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他是首先去到会堂，当地的会堂来跟他们传福音。当他们不听，甚至将保罗赶出会堂，保罗就会拍下自己鞋上面的灰尘，然后呢去传福音给外邦人。最后犹太人就是将这个罪名监在树保罗的头上，说他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的内院，以致是将他收监，甚至希望是将他杀死。罗马书的十章十二节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这个亦都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七至到二十八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基督教的信仰是怎样啊？完全平等，不理你是犹太人外邦人，这里讲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不理你是男你是女，完全都是平等。若果外邦人愿意进入犹太教，犹太人相信会欢迎他们的，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接受外邦人和他们成为一体。这个就是保罗所讲。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样东西叫做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是什么？你看看以弗所书的三章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要犹太人接受外邦人同他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啊，绝对没有这样的可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引用了两节旧约的经文，就是《约珥书》的二章三十二节和《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十六节，证明是神一直的心意是要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同样得救，凡求告他名的人就必得救。福音的对象下半橛的首尾结构是在《罗马书》的十章十九节，保罗说，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么？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一早在旧约已经讲，所以保罗引用《生命记》的三十二章第二十一节， 神同以色列人话：你哋叛逆我，你哋走去拜偶像，你哋离弃我，所以我都要离弃你哋。我要系去爱不成子民嘅嗰啲无知嘅子民，我而家要叫佢哋成为我嘅子民。我要系用佢哋嚟到惹你哋嘅怒气，惹你哋嘅妒忌。喂，呢节嘅经文一早喺旧约就出现啦，一早就预言以色列人将会被神放埋一边。所以我哋见到而家以色列人被神放喺一边，我哋需唔需要好惊讶？唔需要惊讶，一早喺申命记已经有讲。嗱，呢个亦都系我同大家新近讲过马太福音嘅二十二章同埋路加福音嘅十四章。记唔记得嗰个国王替佢自己嘅仔摆设筵席婚宴嘅嗰个比喻？佢首先系叫佢啲仆人去到城市入边，周围请人嚟到呢个婚宴，居然冇人嚟噃。就是好像以色列人根本不接受，那就怎样？他就叫他的仆人去到大街小巷，任何人愿意来的就请他们，就是请了外邦人，就好像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现在是得以是能够得救。讲了两点，福音的邀请，福音的对象，第三点就是福音的信息。罗马书的十章十四节，然而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福音的信息，谁能够相信？头先经文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要求告主名，你首先要心里相信。你要心里相信，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为人，是吧？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的一切，你要知道你才可以得救。当你未听过，你不知道这些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被救赎啊？所以这里给我们见到传福音是很重要，我们要将福音是传到世界。保罗说一个人不是靠瑜伽打坐冥想得救，我真的听过有人在家打打下坐，突然间他说：哎呀，神跟我讲说话，这样就信了。喂，圣经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吧，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故事，你要知道圣经的教导，你要知道福音，你才可以得救。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听到福音，我们就没有办法心里相信。当我们不能够心里相信，我们就不能够真正服从我们的主而得救。在树这个福音的信息下半橛的首尾结构，就是罗马书的十章十八节，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其实保罗是引用着诗篇的119篇一至到四节，经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里讲的是什么？神的创造，是吧？神创造一切，神的创造是他自然的启示。启示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亮光，给我们的知识，是吧？自然的启示是什么？自然的启示就是神的创造。你见到有神的创造，你见到宇宙万物这么漂亮，你知道后面有一位的创造者。还有自然启示呢，就是神将他自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是一个自然的启示。为什么这个世上这么多的宗教满天神佛啊？就是神将他自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个人未认识真正的神的之前，都会自己去寻找，甚至创造我们自己的神。所以这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会满天神佛，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启示。但是自然的启示不能够令你得救，你只是看看花草树木，是吧？你只是心里面知道有一位神，不能够使你得救。什么令到你得救啊？是神的话语，是他特别的启示。首先讲讲罗马书的一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说神的启示使到人哋无可推诿。其实这里是讲自然的启示，是吧？诗篇的119篇都是讲自然的启示，但是很有趣，保罗是用神特别的启示 代替了他自然的启示。他说神的话语全遍地极，但是没有人接受，以色列人都不接受。这里不是说神的话语真的全遍了全个世界，而是说神的话语他的启示是充足的。以色列人有充足的话语是能够使到他们得救，但他们都没有接受到。这个就是保罗在这节经文的用意。其实保罗用神的话语特别的启示来到代替了自然启示不是第一次。上次我跟大家讲过，在罗马书的十章六至到七节，他用耶稣基督来到代替神的律法，是吧？我们说绝对没问题，因为耶稣基督真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保罗的写作真的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见到这里就是要给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人是有很多的启示，但他们最后都没有信到。第四层是什么？就是福音的传达。罗马书的十章十五节，若没有被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保罗在这里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第七节，是一个非常之喜乐的信息来的。原文是说什么？是一个预言，以色列人被掳，但是这节的经文是讲到有个好消息从巴比伦传到去耶路撒冷，说被掳的日子是已经结束了。所以保罗又用这个来到代替福音的传达，这个就是好消息。在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九节，耶路撒冷的方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有人读了这节经文就会说，怪不知得以色列人这么自大啦，怪不知得他们这么藐视外邦人啦，你看看经文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都跟外邦人完全无关的所以他们这么自大咯。喂，但你看戏就看全部，你读经你要读埋后面先得㗎，是吗？你读埋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第十节讲乜嘢？耶和华在万国的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这个救恩是被哪个看到啊？万国地极的人都见到神的救恩，这个救恩一向都是包括外邦人在内。最后就是福音的拒绝，罗马书的十章十六节，只是没有人都听从福音。神说我差派我的使者出去，去到各地来到传福音，但是没有人听从福音，没有人遵守他们所听见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你只是有头脑的知识是没有用，是吗？你心里相信，你一定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宰，你要服从才行。这个原文这个字 Hupakuo 这个字 Akuo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听见，希腊文原文的希腊文听见的意思 Akuo Hupa 呢就是在下面的意思，你听见了之后你要服从，是吗？在他的下面，这个就是服从听从福音的意思。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所说，你听见了信息，你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然后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宰，来到是服从他。其实这个听从福音在圣经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教导，例如使徒行传的六章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怎样说顺从了这道，是吧？有没有看到这个道是要顺从的，连祭司都顺从。罗马书的一章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顺从真道有礼了，是吧？罗马书的六章十七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顺服了道理的模范，有没有见到啊？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章八节，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有了主耶稣的福音要怎样啊？要听从，是吧？这个就不嬲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我们的心里要相信，我们的口是要承认。最后罗马书的十章十六节经文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保罗亦都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第一节，保罗引用的旧约经文真的非常之贴切。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是讲什么？是讲受苦的尼赛亚。为什么我们说受苦的尼赛亚？你看完五十三章第三节，以赛亚书，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是吧？有没有见到啊？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来到世上被人唾骂，被人鞭打侮辱，最后为了我们的罪来到是救赎我们，但是有很多人仍然不愿意相信，不愿意顺服福音，犹太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神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的主题，但是我们要知道罗马书不是说去到第十章就完了，还有第十一章是讲什么？神是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这一章书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今天跟大家在结束的时候来看一看，讲了什么叫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吧？就是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至十节，我们要顺服真道。还有呢，我想最后跟大家看看罗马书的十章十七节，可见这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有很多人会问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在个荒岛那里没有人能够去到那里未听过福音，那些人怎能够得救啊？很容易有人问的问题，是吧？我们看看一个例子，就是旧约的拉合，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一个外邦女子来的，没有神的话语的，但是她知道神的，你看看她说什么？她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就是赐给以色列人。她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她怎能够知道有神？她怎能够知道这位耶和华是怎样的？当一个人有自然的启示，就见到神的创造，他内心是知道有一位神，他有渴望去追求的话，神会给他有更多的亮光，就好像拉合一样，甚至是好像是埃提亚伯的太监，在树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他不知道在哪里有一部以赛亚书，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听，但当你是希望得到更多的亮光的话，神是会是给你有机会接触到他的话语。那你说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根本不明白、哦、神还怎样、神即其事这样差派腓力走去讲给他听，解释给他听这部书是为什么，带领他信主，甚至是跟他施洗添。你打烂沙盘问道笃，你说跟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的大道未听过福音了吧，就钉死了。但是他挂在十字架上，他讲什么？他说我们被罚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四十一节，他又怎么知道的呢？所以我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是有心走去寻求神、他见到有自然的启示，有少少的亮光，他继续希望得到的话，神会给他更多的亮光，会给你有机会接触福音他的话语，甚至是会差派好像腓力一样的使者来到带领你来到信主。那有人说，哇，那好咯，我翘埋双手什么都不用做，不用去传福音咯。不是噃， 可能神就是希望你好像腓力一样给他来到差遣，亦都好像我们粤语堂派出去的 Any 方姊妹一样，愿意被神来到使用，愿意我们都有这个心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是愿意为神来到拜上。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十章九至到二十一节，给我们见到首先什么叫做真正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愿意我们不单止是、接受福音，我们亦都是愿意是称你为我们的主宰，不单止是我们的救主，愿意我们都有心被你来到差派，因为我们见到福音的重要性，愿意我们都是能够是有这个心智在福音的事工上摆上，回应你大使命的呼召，愿意我们都能够是用我们的金钱力量来到支持大使命的事工，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